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三，农历10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刘延东在北京市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时强调，完善机制，协同防治，筑牢人民健康防护网。 大兴生物医药基地腾龙换鸟疏解功能求发展。 今明两天刮起5-6级大风，京城重现蓝天。 环保局回应连续雾霾为什么没有红色预警。 北京节能补贴政策落地，带动新一轮家电产品热销。 成品油价迎来3连跌，北京92号汽油降到每升5.67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新华社报道，在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延东来到北京市石景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贯彻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立足健康中国目标，切实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为人民健康筑牢防护网。刘延东来到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和自愿咨询检测门诊。他指出，各级政府要抓紧制定遏制与防治艾滋病135行动计划，要加强疫情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加大宣传力度，重点针对性传播，特别是男男同性传播，开展防艾警示教育，要不断扩大抗病毒治疗和中医药治疗覆盖面，落实预防母婴传播项目，实现儿童零艾滋目标。要加强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力争在药品、检测试剂、疫苗等方面取得突破，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终结艾滋病流行的目标做出贡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落实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媒体报道，环保部表示经济治霾部分应急措施未落实有关情况的通报及整改工作，听取了6月到10月首都环境建设检查考核情况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进展汇报。会议强调，当前空气重污染环境治理问题必须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敢于碰硬，切实把应急预案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强化应急督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主动曝光并通报整改结果，对不执行、不落实、不履职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查处。会议在研究北京市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加行动的实施意见时指出，要着重处理好互联网加行动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人口调控和完善本市产业布局之间的关系，鼓励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创业。会议原则通过了北京市城市公共空间设施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切实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公共服务设施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一方面促进低端低效项目退出，一方面提升高端医药和高精尖项目承接能力，用腾龙换鸟的方式在疏解中求发展，力争到2020年实现产值500亿元，总收入800亿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轩的报道。 大学的理化实验室，这边是雨水室。 走进坐落在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北京协和制药厂，厂长赵立敏指着一些药品试验用的瓶瓶罐罐说， 所有的北京的原料药2017年全部移出北京，环保设施然后加你这个石化硅的间距的要求，它的占地很大，看那个土地是很浪费的，有的说了就有1/3，有的大的到1/2啊。在沧州那个地方，河北啊，地方比较大，我们做环保呢，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地儿，就可以把我们一些设施加进去。 北京太阳大地纸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燕军介绍， 从北京搬到河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产业的升级，很多既有的设备的一个淘汰，新设备的更新，从产能上比现在增加了4到5倍，增加了几十种的新产品，所有的生产环节搬到河北济州了，腾出这个办公楼，包括车间，然后引进一些高精尖的产业，现在已经引进了这两个公司呢，预计为咱们园区增加收入大概1亿元嘛。 对于不符合产业政策，没有取得国有土地证的12家项目，医药基地实施了有序土地腾退，盘活土地约390亩后重新上市，引进企业40家，涵盖医疗器械、诊断医疗、大健康服务等。生物医药基地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田德祥介绍， 那比如说呢，污染的那些，比如说钢构啊，那些有的就关掉了，关掉以后这个资源还是他的，用现有的厂房我们该引进高端，租给企业 出去， 他挣租金了嘛，可能比他做生产赚的钱还多，转了或者我停了，那我们现在就腾笼换鸟嘛，或者说咱干脆用厂房租金来合作来入股。 截至目前，园区已聚集了包括世界500强、费森尤斯卡比、协和制药、同仁堂集团等一批国内外龙头药企，入驻企业数量500多家，力争到2020年实现产值500亿元，总收入800亿元。 新闻广播消息，风来霾散，等风来成了昨天的热门话题。昨天17点，冷空气前锋到达内蒙古与河北交界一带，19点左右，延庆地区飘起了雪花，21点，经西北区域点 PM2.5 浓度已经明显下降，只有每立方米34微克。空气质量从之前的重度污染率先回升到1级优状态。22点45分，市气象台解除霾和大雾橙色预警信号。今天0点，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解除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信号。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今明2天北京将刮起5-6级的偏北风，久违的蓝天也将重现。虽然冷空气势力强劲，但气温不会出现明显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摄氏度到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0下3摄氏度到0下4摄氏度之间。不过，风大，体感温度低，大家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 为应对雾霾天气，市教委要求各区教委严格执行橙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和校外教育机构停止户外活动。允许中小学根据区域空气质量状况和学生家长的要求，经市区教委批准后弹性安排教学活动。昨天本市中小学的情况如何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人都2-3天没出去了，头都疼啊。如果 在朝阳区实验小学的一间教室里，6年4班的30多名同学正在上室内体育课，有的学生在练习前滚翻的动作，有的同学则2人一组进行踢脚靶的训练。为了应对极端天气，朝阳区实验小学专门设计了室内的体育课和课间操。朝阳区实验小学体育组组长高晓明说， 我们的课间操学校自编了探讨操，然后我们的体育课做一些电上的活动，简单的球类的活动和一些游戏，也不会很大的运动量，因为室内空气也不流通，所以说我们尽量在保证学生高兴的前提下进行一个调整。 按照市教委的要求，在橙色预警下，中小学要停止户外活动，并且允许中小学根据情况弹性安排教学。然而根据记者了解，北京市只有极少数的学校停课，其中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实行了停课不停学的方案。在实验二小给家长的通知上是这样说的，如果学生家中有人并且能够看管照顾学生，学生可以自愿选择在家自学相关内容。实验二小共有100多名学生到校学习，其他学生则选择了在家复习。实验二小的这种做法在网络上和朋友圈里获得了一片点赞之声。不过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像实验二小这样做，一位学校的负责老师说， 目前学校没有自主权，比如说像昨天和今天都报表了，但是还是橙色，那肯定学校没有权利敢随意的去停课。 其他学校的老师告诉记者，实验二小敢于停课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在今年年初本市的人代会上，实验二小校长李烈曾向市长王安顺诉苦，他说非常担心孩子在雾霾天气里身体受到影响，但是校长却没有让学生放假 假分流的权利。王安顺听后当即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就可以拍板。然而实行停课不停学的实验二小今天却婉拒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大多数的学校更是没有实验二小这样的底气。 学校他去决策的话，那他怎么就说我们就停了？ 记得去年二月，北京也是连续几天发布雾霾橙色预警，北大附中初中部宣布停课，海淀区教委还曾派人去学校要求其恢复上课。如今市教委的应急预案已经提出了弹性教学的理念，但如何能够落到实处，家长还有更多的期盼。 这个程序太漫长了，如果要按这么一步步去走的话，我估计停课了雾霾就没了。 重污染持续超过三天，北京这次污染过程早已达到红色预警要求，为何不启动红色预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此次北京重污染过程长、程度高，已经满足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要求，可以单双号限行并中小学停课。但是目前北京采取的是低一级的橙色预警，为何没有及时启动红色预警？环保部门解释说，预警是根据重污染发生前的预报启动的，之前预测29号污染会缓解，但结果缓解没有那么明显。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说，目前预报技术确实很难做到及时启动红色预警。 目前应急预案要提前24小时发布，那意味着知道未来三天启动红色预警的话，咱们的预报水平啊要能够精准的预测至少4天，最好是5天。 但是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如果这次污染在开始前就启动红色预警，单双号限行等措施会削减 PM2.5 的峰值，接近爆表的极端数值出现的可能性就小。但是红色预警涉及单双号，社会影响巨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和说， 在重污染来应急的时候，我们宁肯做得过一点，先采取一点措施，这样的话呢，就不让污染发生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在现有的政策和技术条件下，可以把红色预警中的单双号措施暂时搁置，但中小学停课刻不容缓。另外，专家还建议，红色预警的车辆限行也可以优先考虑公务用车和重柴油车，既便于管理，也对减排还有巨大作用。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本市将正式引入第三方治理环境污染，未来将探索将部分环境污染直接治理资金调整为第三方治理项目投资运营补贴或奖励，推行环境污染治理综合服务采购。针对餐饮、汽车修理等量大面广的小散企业，支持排污单位委托第三方治理机构采取分散收集、集中处理处置或再生利用的模式，处理餐厨垃圾、废弃机油、废旧电瓶等废弃物。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本市将扩大污染源自动连续监测实施范围，逐步实现大气、水主要污染源在线监测全覆盖，同时将加快推动规模化餐饮企业安装在线油烟监控系统。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监管方面，实施意见突出一个严字，对连续2年因违法排污行为被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制生产、停工、停产整治、停业的排污单位，将督促其实施限期第三方治理，确保达标排放。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排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专业环境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模式。从目前实践情况来看，分为委托治理服务型和托管运营服务型联众运营模式。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本市将构建中心城多级通风廊道系统。市规划委明确将打造5条500米以上宽度的一级通风廊道，14条80米以上宽度的二级通风廊道。通风廊道上游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不宜进行大型的建设开发，划入通风廊道的区域要严格控制建设规模。从去年开始，有媒体报道北京将研究建立通风廊道来增强通风潜力，防止热岛效应的聚集，但相关研究院随后表示只是初步设想。这次具体计划的制定将意味着北京的通风廊道系统建设有望正式启动。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从市规划委了解到，13五期间本市将继续加大轨道交通建设力度，重点强化中心城区和东南部主要承接功能人口地区之间的快速联通，公共交通客运能力提升一倍。而在城市道路系统中加强微循环系统和支路网，到2020年绿色出行比例超过75%，自行车比例不低于18%。而在行政副中心的建设中，交通也是关键。 未来将依托北京东站的规划建设，建设京唐城际、京滨城际、京秦二城际，加强北京行政副中心和津冀互联，建设 S 六线和平谷线，加强和周边新城的南北向联系以及和两个机场的联系，缓解中心城地区的交通压力。同时通过小尺寸街区、自行车和步行网络体系，杜绝封闭大院等措施，建设一个以步行和自行车出行为主要方式的宜居城市。 从11月27号开始，中断三年多的节能家电补贴再次启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消费者觉得这次补贴不仅操作方便，补贴力度也不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在苏宁亦庄店冰箱专卖区，销售员冯杰给记者介绍着几款冰箱的节能补贴力度。 就拿这款冰箱来讲，咱们现在的工价是9999，如果说咱们搞活动的时候，这个冰箱的话是8折，8000块钱。那如果再参加节能补贴的话，最高补贴上限是800块钱的话，那这款冰箱就是7200，差了将近是2800块钱。有节能补贴还是很实惠的一个，然后而且节能补贴跟咱们店里就是说任何一个优惠活动都是不冲突的。 问节能补贴的消费者多吗？ 挺多的，而且现在顾客也愿意选这种节能的东西嘛，那毕竟环保嘛，大家可能都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苏宁亦庄店店长孙权介绍说，线上线下超过60%产品可参加节能补贴活动。 现在这个一二级能效的产品在销售上的彩电占比现在能达到40%左右，空调呢产品接近60%，热水器呢是超过75%，洗衣机补贴的这个型号呢超过90%，冰箱呢这占比呢是最高的，是达到了97%以上。 刚在国美双井店买完电视的肖先生告诉记者，这种大件儿他通常会在网上做比价。 刚才买了一电视， 有节能补贴吗？ 有，大概800块钱吧。 你觉得这个比网上？ 差不多。 几乎不在网上买家电的石磊一口气买了2样，他觉得跟上次需要跑第二趟才能拿到补贴相比，这次付款时直接抵消，简单了许多。 一是网上那个产品质量可能我有点质疑，门店咱们现在来买的话，我觉得产品质量是完全靠谱的。二是方式流程我觉得还挺便捷的，持有身份证购买也方便，他们能第二天送货。 新闻广播消息，国内油价迎来三连跌，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天0点起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45元和14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价格将由现行的每升5.79元下调到每升5.67元，95号汽油将由每升6.16元下调到每升6.04元，都降低了1毛2分钱。以居民家庭小轿车50升的油箱为例，调价后加满一箱油大约可以少花6块钱。截止到目前，国内油价今年已经出现12次下跌。有机构预测，年底国内汽柴油市场进入消费淡季，北方大范围降温迫使室外工程、基建等行业开工率下降，再加上雨雪天气道路交通受阻，中下游贸易商以按需定进为主，预计供需疲软的情形可能持续到年底之前。近日国内雨雪天气增多，气温下降，私家车出行需求增加，车辆油耗增加，而冬季热车也拉高车辆油耗。这次油价下调将部分用车成本抵消，给私家车主带来实惠。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点18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临近年底欠薪高发，昨天市人力社保局、市公安局、住建委等8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统一执法日活动。截至10月底，全市劳动监察机构为21000多名农民工追发工资1亿6200万元。 天桥地区南中轴路南段日前完成了路面铺油和划线正式通车，由此实现了西城区南北中轴线道路的全线贯通。年内西城区将有4条道路竣工通车，除去南中轴路南段，还有南马连道路、莲花河南街和三庙街。 近日随着使用了16年的红底白字牌匾被摘下，位于东直门街道辖区的东环里小商品市场正式整体关停。关停东环里小商品市场是东城区疏解非首都城市功能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华夏银行副行长王耀廷昨天在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检方指控其涉嫌受贿106万多元，王耀廷当庭认罪，律师为其做罪轻辩护。 原中国移动北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大川受贿案昨天在朝阳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李大川担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市场经营部营销处副经理期间，在广告代理业务招投标过程中，帮助广告公司中标，收取好处费人民币150万元。 由市文联主办的2015北京文艺论坛昨天在京开幕，论坛以全媒体时代的文艺价值重构为主题，目的在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鼓励文艺评论工作者在全媒体背景下讨论文艺评论新的思路，构建良好的文艺生态环境。 东城区龙潭街道昨天举办第二届温暖龙潭十大人物评选颁奖典礼，来自地区企事业单位、驻街部队、社区居民中的10位典型人物和15位入围奖、提名奖的获得者得到表彰。 电影《北京时间》昨天在京举办首映礼。《北京时间》是一部以人民大会堂建设为背景的爱情电影，影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组织策划，12月11号上映。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李景，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11月27日起，北京市连续3年推出节能减排政策，消费者按规定购买节能减排商品，享受资金补贴，可到苏宁、京东等21家企业购买。详情关注市商务委网站。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您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苹果手机预约维修一号难求，有人错过保修期，售后服务为何也成了稀缺品？有关部门回应养老机构取暖标准指定价格不给补贴。有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购买的苹果手机在保修期内出现了故障，预约维修却总是约不上，导致快过了保修期，手机还没有得到修理。同时，网络上有不少黄牛党出售预约号。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早上9点多，灰蒙蒙的天气里，西单大悦城苹果直营店的门口就排起了几十人的长队，相当一部分是来修手机的。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顾客，很多都是没能成功预约，只能到店里排队碰运气。顾客陈女士的手机触屏不灵， 我没约上，就是在官网上预约不上。 那您今天怎么就直接过来了？ 就是想着刚开门看有没有人没来，然后就捡个漏。 另一位戴着口罩的先生说，他也没有预约成功。 在这儿排队排多长时间了？ 半个多小时吧。 大雾霾天的 是吗？对，这样都修好的。 10点钟，苹果店准时开门，排队的顾客一拥而入，直奔地下一层的天才吧，也就是维修区域。 下楼梯慢点。 没有约请排队，有约到开门上。 维修区域很快排起了20-30人的队伍，苹果售后维修优先预约的客户，按照苹果官网公布的每人15分钟的接待时间算，排在队尾的顾客至少要等候几个小时。这些现场排队碰运气的顾客并不能保证得到维修服务。 记者在某电商网站搜索发现，苹果手机的预约维修号在多家店铺都有销售，售价是50元。记者登录苹果官网发现，苹果公司在北京的5家直营店预约维修全部是灰色，也就是无法预约。记者以用户的身份拨打了苹果公司预约维修的电话，就在和客服交谈的几分钟时间里，华茂直营店的预约号就被抢完了。客服说，他们也知道有黄牛党在抢预约号，但是暂时没有应对方案。 他是每周三放号，然后就是特别难约，有时候就根本就约不到。还有一些黄牛党嘛，他也会抢号。 他们不出来谁是黄牛党是吗？ 对，他就有好几个账户。 新闻热线2年前就报道过苹果手机维修预约一号难求，黄牛党公开叫卖的事件。当时苹果公司暂时调整了预约政策，现在看来这样的调整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因迟迟约不到预约维修号，不少消费者在等待中超出了一年的保修期，从而带来更大的损失。北京市盛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于国富认为，苹果手机的售后维修服务不应该成为稀缺资源。 你应当明确地知道自己所销售出的商品的数量，并且给他配备足够的售后服务团队。 热线回声。 11月25号的新闻热线节目播出了关于养老机构取暖费价格标准的问题。记者当天联系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北京市供暖办和北京市热力集团，但是没有获得相应的回应。今天记者再次向这几个部门询问了关于养老机构取暖费收费标准和补贴的相关事宜，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的报道。 北京市热力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接到北京市发改委的通知，热力集团已经按照民用价格标准，也就是30块钱每平米的价格收取养老机构的取暖费。 养老院的用户呢，它的性质是属于公建，但是呢，按照政府定价呢，是按照这个居民的这个价钱来收，是每平米30。 北京市非居民供暖价格标准今年已经涨到47元每平米，比居民供暖费标准高出17元每平米。养老机构按照居民价格收费后，关于供暖单位是否能够得到补贴，工作人员表示并不知情。 具体这个在核算方式上，是不是能算补贴啊，或者其他的，就需要咨询那个每个区里的这个市中市容委，然后他们来核算这个事儿。 而12345热线工作人员在咨询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相关部门之后，给出的回复是，养老机构取暖费价格标准有优惠，但是供暖单位没有相应的补贴。 没有任何补贴，只是享受居民供热价格。 根据以上部门的回复可以看出，国务院、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市发改委三级部门为养老机构定制了关于供暖的优惠政策，但是为养老机构提供服务的供暖单位却拿不到相应的补贴，这样的结果让民营的供暖单位难以接受。在此前的采访中，为喜迎老年公寓供暖的民营企业北京国润广恒供暖有限公司的李经理就表示， 个人企业承受不起这种，你得搭钱去给养老院去供暖，我多收吧，我是乱收费，我不能多收，我少收吧，我得赔钱，我搭钱。 希望有关部门在制定优惠政策的同时考虑好相关的配套计划，不该让无辜的企业承担损失，也不要让原本应该受益的养老机构陷入两难。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时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4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南侧500米主路内侧车道有两车事故，请后车小心。另外呢，京哈高速封闭措施解除，恢复通车。京平高速、京津高速、京沪高速封闭措施解除，恢复通车。